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 爱家广播 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 风霜雨雪早知道，爱家气象。 听众朋友来给您播报一下天气情况。受低压复合区影响，本时间上午大部分地区都有轻雾，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好。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天气预报。 早早起呀，去拿我的收音机，健康喜来乐，健康喜来乐。不听早饭我吃不下去，早饭我就是吃不下去。啊，妈妈，你我儿老吃什么早饭呢？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要是你来做呢，还是我来做呢？我就来做，我就来做，做个健康的喜来乐。快调到中波927。爱家广播的频率，健康喜来乐，健康喜来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做个健康的喜来乐， 健康喜来乐。我们祝愿您快快乐乐地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927北京爱家广播，欢迎您收听健康喜来乐，我是主持人婉乔。 我是编辑李哥啊。听众朋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编辑的这些个内容啊。那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新知道当中呢，首先有这么一个消息，说北京每5个人就有一个胖子，卫计委启动了城市的减重行动。 还有一项研究啊，说吃的太多为什么会引发糖尿病呢？ 哎，这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一个研究对我们当下生活有启发，那说为什么农场的孩子不容易过敏，这也是来自于国外的研究。 好的，还真是这样哈。 真是这样哈。哎，这是我们第一个栏目健康新知道将要跟大家说的内容啊。然后是我们的养心故事。 今天的养心故事讲什么呢？ 讲一个不倒翁的故事。 不倒翁的故事。 哎，不倒翁就是个玩具。很多人都挺喜欢玩那玩意儿。 对，小时候一捅它，它依然站着。 哎，对了，小孩都挺喜欢。那这东西上会有什么故事可以给大家讲呢？一会儿来给大家讲，好吧？ 好，这是今天的养心故事上半段的节目内容，还有一首歌呢。 还有我们的一首歌。 这宋女士点的啊，她说再点一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送给海军战士。 对，昨天那首歌也是宋女士点的，她说打电话不容易，哎，所以就一次点了俩。 哎，对， 一会儿来给您放，是吧？ 嗯， 这是我们的上半段节目，下半段节目我们的天天养生，今天这又是一个他山之石，是吧？说德国，讲讲德国的事情，他们用什么呀？一个展览来警示大家注意健康。什么展览呢？叫做短寿展。 你说咱们一般都弄长寿展，哎， 对，我们都说长寿， 他们弄一短寿展。 哎，就是诸多的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人健康的影响。尤其他必须是要有实力的， 没错， 光讲道理没有用的， 哎，让大家看看有这些人，甚至里边有一些名人，嘿，由于不注意自己的健康，啊，早早的就没了， 没错， 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他们这个办法，来告诫我们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对，来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不好的习惯呢？ 是。然后说完这个，将是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回答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那我们说了，今天此刻大家又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让我们帮着您解决，想让我们替您咨询啊，就请您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给我们打热线发短信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099,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062-8821-927, 1062-8821-927。对，还有老人为自己点歌，有人为老人点歌，这种愿望也请您短信热线来告诉我们。 嗯， 啊，那我们说今天的 健康新知道。 健康新知道。 好，来说我们今天的健康新知道啊。说北京市卫计委啊，日前通报，依据本市三年一次的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18到79岁常住居民肥胖率 21.9%， 那么也就是说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咯啊，比2011年上升了 3.8%。 为了市民的健康，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北京市体育局在今年的6月10号共同启动并且组织开展以控制体重为主题的阳光长城计划，也叫城市减重行动，年龄呢是在18到69岁之间，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腰围还有体重指数的市民都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市民通过登录阳光长城网站，或者是阳光长城官方微博与微信，或者是拨打阳光长城组委会的电话，还有北京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这个电话等等方式呢，都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并且参与互动。 报名以后，主办方将通过微信订阅号定期向参与者推送健康减重技巧以及运动和饮食相关知识，参与者也可以通过官方微博与营养和运动专家互相咨询以及查询摄入食物的能量，每个月呢还将挑选前五名互动比较好的参与者给予奖励。 下一步是卫生计生委还将陆续组织一系列的健康活动，每次活动呢会给参与者一张纪念卡，集齐所有的纪念卡就可以获得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提供的减重荣誉证书一张，还有一份神秘大礼以示鼓励，以此呢来希望市民都能够踊跃参与到阳光长城计划，也就是这个城市减重行动中来。 嗯，所以呢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不妨加入到这个行动当中，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可以督促自己啊，来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下面呢来给大家讲说吃的太多为什么会诱发糖尿病啊。说每个人都知道啊，高热量饮食和肥胖直接相关，当然了同时也和二型糖尿病发病相关。有一个研究报告来自于叫天普大学的研究者表示，狼吞虎咽的饮食方式或许也会使得机体快速进入到糖尿病前症状。 研究者对六名正常体重或者是过重的健康男性进行研究，研究者呢让这些参与者按照典型的美国饮食方式每天消耗6000卡路里，持续一周的时间，这种方式呢可以使得食物的摄入量剧增。根据美国医学会的数据显示，对于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静坐的男子而言，健康的饮食方式应该是每天平均是2200卡路里。 这些参与者在医院当中被进行密切的监测，同时呢，他还进行高热量饮食。研究期间，这些个体并没有被允许参加任何形式的体力活动。研究者表示啊，所有的个体在一周时间内体重平均增加了8磅。另外呢，在开始这种饮食方式后两天里，所有男性个体机体都达到了一种俗称为胰岛素耐受的代谢状态，这通常被认为是糖尿病的先兆。而当机体能够产生激素但不能够有效利用的时候，就会发生胰岛素耐受。 研究者表示，脂肪酸、炎性和细胞压力呢，都被认为是高热量饮食、肥胖和胰岛素耐受性的可能性的这种罪魁祸首。但是最近的研究又发现呢，来源于过量摄入食物引发的细胞中氧化性应激，或许就是缺失的这么关键一环。那氧化性应激呢，就包括氧副产品的过度产生，这些对于细胞是具有一定毒性的。通过对男性参与者的尿液和脂肪组织进行分析之后，研究者就发现了氧化性应激相关的蛋白水平的升高。 氧化性应激啊，通常会诱发葡萄糖转运蛋白的改变，而这一改变或许可以影响机体蛋白质摄入葡萄糖以及对胰岛素的能力，从而呢引发胰岛素耐受性的发生。研究者指出啊，靶向作用葡萄糖转运蛋白的疗法或者是抗氧化疗法，会有一天可以帮助控制肥胖相关的胰岛素耐受性。 由于当前研究规模比较小，而且呢相对简单，不过呢这个研究呢也建议说，个体有效的控制卡路里的摄入以及适度锻炼，来自健康还有低热量食物，比如说水果和蔬菜呀，而且含有较高水平的抗氧化剂的饮食方式，或许可以帮助有效的控制机体卡路里的摄入以及氧化性应激对机体产生的影响。 嗯，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研究的发现。健康新知道，那相比较而言，我们看下边这个研究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启发。说来自于叫法兰德斯大学联办生物技术研究院等处的研究人员呀，通过研究阐明了个体暴露于农场灰尘与个体机体受保护抵御哮喘症和过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研究也许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开发新型的抵抗哮喘以及过敏的疫苗。大家说这话特别长，这话特别长肯定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是吧？哎呀，就是农场灰尘，你这个人置身于农场这样的灰尘当中，哇，那么说嘛，你就是能够更好的抵御哮喘，能够更好的抵御过敏，你就不过敏，就是这个意思。 嗯，很多年前啊，这个研究者就发现了，说从小生活在农场的儿童，或许呢，他们会受到天然保护来抵御机体哮喘症还有过敏症的发病。然而截止到现在，科学家们也并不清楚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嗯， 研究者说了，他们阐明了农场灰尘和个体免于哮喘症和过敏症之间的因果关联。他们通过将小鼠暴露于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农场灰尘提取物当中，发现了这一个现象的机制。随后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呢，小鼠可以完全被保护来抵御灰尘当中的这种螨过敏。螨呢就是螨虫的螨哈，而螨过敏是引发人类过敏症的最常见的原因。 研究者表示啊，农场的灰尘可以使得机体呼吸道内部的黏膜对过敏源的反应变得没那么严重，比如灰尘中的螨。这种效应是由叫 A20 蛋白产生的，机体当中可以产生 A20 蛋白来同农场的灰尘接触。当肺部黏膜当中得到 A20 蛋白失活时，灰尘就不能够降低机体的过敏反应或者是哮喘的反应了。 随后研究者在患者当中进行了测试，结果就表明遭受过敏反应和哮喘症的个体机体当中呢，都存在着缺失 A20 的现象。这或许就可以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患者对过敏源的反应是如此强烈了。研究者对一组生长在农场的2000名儿童进行了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个体都得到了保护免于哮喘症的发作，而没有得到保护的个体，因为机体当中缺少保护性蛋白 A20, 则会患上过敏症和哮喘症。 后期研究当中啊，研究者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希望鉴别出农场灰尘中保护机体的活性物质，这对于下一步开发抵御哮喘症的新型保护性疗法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帮助。同时呢，对于开发新型的哮喘症的疫苗也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思路啊。那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把孩子养得太干净啊，麻烦。 对啊， 他倒缺乏某些东西的保护。 所以如果说他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 到底是哪一片灰尘就是可以保护的话，干脆就从小让孩子在农场体验体验，经常去一去呗。 啊，这也是多接触接触自然， 大自然。 哎，其实这就是一个培养孩子啊，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从而不过敏。因为现在老说过敏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也跟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哎有关系。 嗯， 所以太干净就是也麻烦。 对 啊，那这是今天我们在健康新知道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组啊健康研究的新发现。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咨询，请您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发短信，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呢带这些问题啊去向专家咨询，然后转天把结果告诉给您，在您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方面提供一些个建议和支持。 或者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想听的歌，想点的歌，想要送出去的祝福，您都可以通过短信或者是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0996515099，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 是，那听众朋友，说完我们的健康新知道，下面呢将是我们的 养心故事。 养心故事， 养心故事，哈哈，说讲一个不倒翁的故事。哎，你别说，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啊，可以应用到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孩子从小，那你为了他健康，你让他处处都干净，可能到最后会适得其反， 嗯， 倒会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出来，是不是？那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下面给大家讲的这个所谓不倒翁的故事啊。嗯，就说有一个人，哎，在他很小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不倒翁这玩意儿特好玩 啊， 然后这一捅，哎，晃了两下，他又直了。 对呀， 啊，有些后来里边有些还有动静， 他就是不 响， 对，他就是不倒， 对，你怎么捅他不倒，是不是？ 嗯， 哎，小孩就觉得这特好玩。嗯，后来这小孩啊，既然喜欢这个，家长给他买了不少不倒翁，各式各样的不倒翁，啊，让他玩去呗，对不对？挺高兴的。不过这孩子还是比较会观察，比较会总结。 嗯， 他玩了这么多不倒翁，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哟，什么问题？ 就是不倒翁的一个共同点。 嗯， 哎，现在如果让你说不倒翁的共同点，你能想到什么呢？ 不倒。 啊，对，是不倒。确实不倒，啊，怎么能叫不倒翁呢？啊，这个孩子就发现 底下重， 所有的不倒翁， 嗯， 都是没有腿的。 哎，对， 因为不倒翁往往是做成人形的，你知道吧？ 啊， 哎， 只是画一个人 形。对啊，人是有腿的，那跟这活人一比，他发现不倒翁这东西没有腿，对吧？ 嗯， 这就是孩子的发现。那孩子发现所有的不倒翁就没有腿， 嗯， 那孩子嘛，说孩子话，有一次呢。他就把这事儿给提出来了，问他爸爸说，你看咱这儿有这么多不倒翁，那都没腿，那有没有一种有腿的不倒翁呢？ 嗯， 你看这孩子说话了啊，哎，他的父亲就跟他说了啊，说这个不倒翁就是没有腿的，对吧？ 嗯， 不倒翁有了腿呢，他就不是不倒翁了，那他要有了腿，他就会被人推倒，他就不是不倒了，对吧？ 嗯， 啊，对啊，你说娃娃，你说在这能立多长时间呀？你不推他，有时候还倒呢，对不对？ 嗯， 那有腿，对不对？ 嗯， 哎，那这个孩子听完父亲这个解释，说是啊，嗯，不倒翁确实都没有腿，嗯，有腿就倒。就为什么不倒翁有的腿就会被人推倒呢？ 嗯， 那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位父亲继续给孩子解释，说你要走路啊，这人要走路，说哪儿有不摔跟头的呀？ 嗯， 对吧？你说小孩儿学走路，嗯，有哪个没摔过的呀？ 真是， 甭管在地上摔，在床上摔，是不是？这都摔过。 嗯 啊，这个不倒翁他确实是不倒，对吧？但是他这个不倒是怎么来的呀？他就是以失去双腿、行走和自由为代价的。 嗯， 你说。这么小的时候，这父亲就开始教育孩子， 好深奥啊， 如此深刻的问题了。 对啊， 对吧？ 也不知道孩子记不记得住啊。 对啊，你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失去双腿， 嗯， 对吧？这是物质层面的一个事情， 嗯， 啊，硬件没有了啊，行走能力，到最后是自由，是心灵， 嗯， 啊，那说不倒翁之所以不倒，啊，是失去了 功能，失去了条件，失去了 自由， 最后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啊，哎，你别说，这孩子还是挺有脑子的。 对啊， 他那么小，可能只是听这么一耳朵。 嗯， 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年龄长大呀，哎，以前从家长这儿听的话，会在他的大脑里，会在他的心灵当中得到运化。 嗯， 哎，这孩子慢慢就明白了。哦，不倒翁确实不倒，但这个不倒，哎，是因为以失去为代价得到的。 嗯， 那么这几样东西真的是我们愿意失去的吗？我们真的愿意失去这些而换得一个不倒的结果吗？我们 不 愿意， 嗯， 对吧？后来说这孩子慢慢大了，可能也是跟大了有关系哈，情绪也就转移了情绪，是吧？嗯，这孩子就后来就再也不玩不倒翁了 啊。 嗯，再也不玩不倒翁了。 他是觉得不倒翁没有原来那么有乐趣了吧，一听到爸爸说了一个这么严肃的话题。 对，当然我觉得也是说对这个东西的思考啊，我们就说这孩子天生就是很聪明， 嗯， 或者就是说岁数大了他的兴趣也会转移嘛， 嗯， 啊，但是这个道理说的特别好。 对， 哎，不倒翁之所以不倒，是与丧失其他的这些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东西换来的， 嗯， 啊，所以只要你走，你恐怕都要跌倒，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们还可以站起来继续走的呀，嗯，对不对？ 嗯， 那么你想，如果一个孩子你让他太干净，什么地方都保护着他，可能会让他能力欠缺，就包括我们说抵御过敏源，对不对？ 嗯， 就像我们刚才讲健康心智道里边这一点似的，哎，太过呵护孩子，什么都接触不到，到最后给老一过敏，是不是？ 嗯， 过敏你觉得你还充分自由吗？至少不像人家不过敏的人那么自由，对吧？人家什么天都可以出去，有些过敏的人到了花粉季节都不敢出去。 对呀， 啊，对呀，哎，所以听众朋友啊，就是这样，不要为了做一个不倒翁，而且非要丧失自己的那个。 嗯， 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歌吧。 嗯 嗯，也是首老歌了。 对，宋女士点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嗯， 她想要送给海军战士，她觉得什么时候放都行，我们就今儿给您放。 今儿给您放吧。嗯。 把我们锻炼得无比坚强。

每天爱家多一点。北京爱家广播，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 I hope radio radio。 风霜雨雪早知道，爱家气象。 风霜雨雪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北京是受到低压辐射区的控制，受到这个影响呢，本市上午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是会有轻雾出现的，能见度也不太好，所以驾车出行的时候还提示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小心驾驶。午后随着风力的加大，能见度将会有所好转。今天呢，本市的天气还是维持以晴为主的，只是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人体会感觉比较凉，外出的时候还请您注意添加衣物。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近四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 爱家广播迷你音乐生活剧，人人好爱范美丽。 话说这天梦里，人人好变成了大象，范美丽变成了眼镜蛇，他们被安排相亲。 没人说了吧，俺是眼镜蛇，俺视力不好。 没啥，这不碍事儿。 你这人真实诚，你来就来吧，还缺那么大一头猪，你太客气了。 迷你音乐生活剧，人人好爱范美丽，声音出演以下好奇。爱家广播逢半点播出。 爱家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喜来乐。 中波927北京爱家广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 健康喜来乐。 那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啊，听众朋友自己有什么健康问题，请您打热线发短信，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来告诉我们。还有点歌的愿望也请您告诉我们。 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 65150099，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 那下半段节目在我们的天天养生当中呢，我们说了给大家讲讲啊，他山之石，德国用所谓叫短寿展来警示市民，让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其实这个思路啊，跟这个烟盒上印那个先有害健康烂肺啊什么事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如果都烟盒都印那么漂亮，一点提示语也没有，那你拿着它只会愉悦，越看越愉悦，那就越看越想抽，是吧？得让大家知道，那这个不健康会把您变成什么模样。 我发现这德国人挺有意思的啊，他们的展览是用反面教材来警示大家。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儿啊也有。就是我们去参观过那个戒毒的那个展览。 哦，对对对。 啊，你说那能有什么好模样啊，是不是？那不是也是为了告诉你这事儿很可怕吗？千万不要沾吗？对不对？那不也是用这样一个方法吗？只不过人家呢把这推而广之用在其他的一些个日常的疾病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提示这个问题。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他们是怎么做的。说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些个名人，当然是德国名人啊。对，越有名在这儿越可以当反面教材。 没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天天养生。 是。 天天养生之后呢就是健康问答了，我们来回答昨天听众在节目当中提出的健康问题。 对。听众朋友自己的问题你就抓紧时间打热线发短信，我们来说今天的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 天天养生。 好，来说我们今天的天天养生啊。说在德国呀，为了鼓励国民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就搞这个短寿展。这跟很多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其他呢我们就经常讲长寿哈、啊，德国给弄了这么一个短寿，这也叫另辟蹊径啊，哎，也就是从反面警示自己的国民，激发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调查表明说，这个短寿展对大家的教育效果是远远的要超过长寿展的。 嗯，据说啊，这个德国健康博物馆办这种短寿展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 嗯， 德国大约有6250座博物馆，其中就有不少都是健康博物馆。上世纪90年代初啊，这个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呢，逐渐增多。德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病哈逐渐增多。 是。 说这博物馆的展览呢，也就从基础性展览转向针对性的这种聚焦健康问题的展览。这短寿展呢就是其中之一。 啊，那我们说这个位于德国东部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是最早举办短寿展的博物馆之一。这个博物馆呢，由发明漱口水等医学物品的德国著名的一位医学家林格在1912年建立，哎呦，这一听太早了。 嗯 ，1912年建立的，那搁现在这都2015年了，这好家伙100年过去了。 那是。 嗯，来，那么这个馆里展示了2000多名短寿者的档案资料，平均年龄不到29，有名人也有普通人，哎，分别陈列在一只一只的玻璃柜里边，每一位都有为什么短寿的详细说明、照片，还有生前使用的物品。那么类似的短寿展也在像柏林德国医学史博物馆、多特蒙德市职业安全与健康展览馆等健康博物馆展出过。短寿展是从5个方面警示大家，他不重视健康，后果很严重。 嗯，首先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尤其是上班族、啊，这个工作比较认真努力的人哈，就是透支健康。就如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叫做乌韦巴舍尔，他是由于长期忘我工作又不注意休息，结果呢就透支了健康，只活了43岁。在他的档案当中啊，也警示告诉大家说，如果他能够注意劳逸结合呀，科学锻炼身体呀，以他的家族基因来说呢，他活过80岁是没问题的，那样他不但活得快乐，对人类的贡献会更大。 嗯，再比如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门德尔松，在他短短的38年的一生当中创作的非常丰富的作品，但是由于过度劳累突然中风。普通人当中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医学专家海肯就说了，说劳逸结合应该贯穿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否则就是积劳成疾。 嗯，还有呢，就是有病不及时治。比如说德国著名文学家啊，他叫比格尔，他的叙事诗呢对德国文学的贡献也不亚于歌德，可是他只活了47岁。英年早逝的原因呢，就是他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而积劳成疾。患病之后他仍然是一拖再拖，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博物馆的提示语就写了，如果他注意锻炼身体，及时就诊，及时看医生，毫无疑问他能活到80多岁。 嗯，类似例子还是不少，像德国著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韦伯啊，56岁，原因是从小就有遗传性疾病，却不好好治，导致1920年流感引发肺炎去世。德国的研究结果证明啊，大多数疾病只要及时医治，都有治愈的可能，而心脏病啊等这些个慢性疾病啊，那你平时就更应该注重什么护理咯。 嗯，再有就是心理疾病导致自杀。德国前国家足球队的门将啊，叫恩克，他的就是其中一位了。2009年11月10号，这位广受球迷喜欢的球员在住所附近被火车撞死，他的原因就是抑郁症自杀。在德国8000多万人口当中，10%左右的人至少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是患过抑郁症的，而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达到400万左右。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展览提示大家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叫做生活放纵。啊，说短寿者当中就有这种从10几岁就开始寻欢作乐的啊，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生活。说有一位31岁去世的，叫隆特，从15岁开始花天酒地， 最后病得不行了，躺在床上什么模样啊？1米8，你知道他多少多沉吗？ 嗯， 1米8，这个子相当高吧，在咱们这儿也 是，对啊， 是吧？25公斤， 50斤， 50斤， 这不就剩骨头了吗？ 啊，说他那模样，最后照那照片，惨不忍睹，啊，瘦如干柴，面目狰狞，啊，张着嘴，眼睛瞪得很大，越是这样越显骨头小，是吧？ 嗯、 越显瘦啊。说干枯的左手指向一边啊，仿佛向远去的生命呼喊着什么，你都会说呀。 嗯， 哎，就是这个，很早就放纵自己的生活，到最后这模样，惨不忍睹。 嗯，被称为叫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心脏的著名导演叫法斯宾德。 嗯， 他拍摄了25部故事片，14部电视片，还有2部纪录片。他由于在生活当中是吸烟、酗酒、吸毒，最后英年早逝，只活了37岁。 嗯， 此外呢，一位叫做伊斯丹尼的女士，她从17岁开始吸毒，21岁的时候患上了致命的癌症，22岁由于无钱购买毒品，割腕自杀。有一些人啊，则因为不安全的一些行为，也是最后患上了艾滋病死亡。 嗯、对，这都是这一类里边的生活放纵，嗯，不要求自己啊。还有一种就是提示大家的酗酒驾车，那、啊、他们那儿也有酒后开车的，是不是？ 对。 哎，说道路交通这也是短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个交通事故又往往是因为酗酒或者是疲劳驾驶造成的。说在德国就展示了这么一个叫西廷的小伙子，平常太爱喝酒了，结婚第3天就因为酒后驾车酿成一个车毁人亡的结果。 嗯， 就28岁。嗯、 是啊，在这些短寿展当中哈，往往是没有一位解说员的， 嗯， 有的只是那些文字、图片和短片，以及一些佐证的一些实物。其实这反而会给人更多的警示和思考。参观者一个个都是表情非常凝重的，不时有人发出几声轻叹。 嗯、 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医院里面的患者和高校当中的学生。 嗯，有一位在这里的志愿者就讲说，短寿者的介绍非常令人震撼。让人看了透不过气儿来，有些人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也存在啊。看完以后就想马上改了啊。这位讲说，这个短寿展览提醒民众不要再恣意的挥霍自己的生命资源，要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健康啊。还有说，这些个早亡者资料主要是家属捐出来的，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对死者有什么不好，相反是个好事儿啊，有利于公众健康水平的提升。 嗯，这个短寿展呢，已经作为德国联邦教育中心等健康机构的项目了，每年都在各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面定期进行。很多中小学校还有企业呢，也都组织学生和员工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警示教育。 嗯，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教育方式。 嗯， 啊，告诉大家健康的这个重要性，不健康的危害，哎，重要性。长寿展可能体现这个比较好。 对， 那、啊、危害不健康的危害，那这就是所谓短寿展要做的事情。 嗯嗯， 啊，不能让你看完都那么愉快，得让你看完有点压力，是不是？ 嗯， 哎，你才能够去，哎，有足够的动力改变自己原有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没错， 啊，以及对待健康的态度。 嗯， 来，所以这个我们。我们其实可以学一学，因为反正我目前来讲在咱们这儿没有看到这种，我只是在那个戒毒的那个地方看到过啊。 嗯嗯， 说你吸毒怎么样，那个就是思想是一样的啊，但是在其他领域呢，就是非吸毒领域呢，健康领域呢，我们没有看到更多这样的展览，是吧？啊，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天天养身啊，您自己有问题还是请您抓紧时间咯，给我们打热线发短信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51-5-0099 651-5-0099,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062-8821-927 1062-8821-927。 好，下边呢，听众朋友，哎，来回答昨天节目里大家提出的健康问题，来听我们今天的 健康问答。 健康问答， 嗯，健康问答，我们昨天有几个问题需要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1346啊，尾号是1346的张女士问的。她说，为什么抽烟会让人看起来衰老呢？ 啊，这倒是一个普遍的经验，抽烟的人看着显老，是不是？ 嗯， 有几个原因吧。 嗯， 首先还是归罪哈，不能叫归功哈。 嗯， 归罪于尼古丁。 啊，这是一种会破坏维生素 C 的一个东西，尼古丁毒性是挺大的。那我们知道，人哪怕只是抽二手烟，都会造成体内维生素 C 的流失。人体利用维生素 C 来制造胶原，这个是皮肤的主要构成蛋白啊，能让皮肤具有弹性。如果胶原流失的话，皮肤就会什么松弛，就会起皱纹，对吧？ 对， 一听胶原，大家就都懂了。 对，失去胶原蛋白了吗？ 对，这是一个啊，就是尼古丁首先是破坏维生素 C 啊，还有呢，就是和血管有关系了。血管给皮肤细胞输送重要的氧啊，还有这个营养啊，但是抽烟呢会让血管变窄，对吧？这意味着能够抵达皮肤的养分减少，对吧？那么一根烟能够使皮肤在90分钟内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那时间长了，它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它是不是就差一点咯？第三就是抽烟的时候这个嘴，很多抽烟的人一看那嘴你就能看出来了 啊，怎么了？ 他在那儿嘬呀，在那儿嘬嘛， 他的那动作和姿势是吧？ 对，还有什么烟雾缭绕的时候，这种人爱眯着眼睛。 哦，对， 对吧？ 这个确实是， 这个是抽烟者两个典型动作，一个是嘬，那一个是眯，那个嘬眯，结果怎么样啊？就会让这个地方的皱纹变重呗，或者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 皱纹 呗，说这个理解起来就有点像什么？比如说你一个苹果，你把它切了，刚看的时候还水灵灵的哈，切完以后没一会儿，你看它那个截面 就黄了呗， 就黄了 啊，对，因为它受氧化了， 对，它没有保护，对吧？其实人这个抽烟也是这么一个意思，你这皮肤就像这切面一样，那就像苹果这切面一样，烟就是那空气，你那么暴露的，你就会出问题，对吧？所以像这个，那你就应该注意多补充维生素 C 啊，多补充一些个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东西，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A， 对皮肤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个，那这也就是后着不着的事儿， 对 啊，很有可能会变成马后炮的事儿，是吧？所以呢，还是压根儿没有这些比较好。所以就是吸烟，会让您的容颜 变得更老一些， 会比较显得老一些啊，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健康问答，健康问答，你来问来我来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你来问来我来答。 好，您来问来我来答，这就是我们的健康问答，我们正在回答昨天节目里听众提出的健康问题。今天此刻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热线发短信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099 65150099，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0628821927 10628821927。 好， 这是2069张女士，她说呀，她问拔完智齿之后都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其实我就怀疑哈，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我们的， 因为一般拔完智齿之后，这个医院都会给你一张单子， 对， 那个单子上面就写着12345的这样的注意事项， 是吧？给你的还是一张单子， 因为我拔了三颗智齿， 怪不得呢， 在不同的两家医院拔的，所以每一家医院都会给你一张这个纸， 是吧？那你这纸还不少，当时我去拔那智齿，最后就给我一条， 交钱去是吧？打一白条， 都有 啊。 那所以拔完智齿以后都有提示啊，你就按那个严格做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问呢？难道大夫没有给你这个条吗？那是不应该的， 那也可能丢了， 这我们就不想了啊。拔完智齿，以后，首先说24小时之内不要喝热水，吃饭要软，不要太热。为什么呀？为了让那个 伤口 赶紧的凝血嘛，是不是？ 对对对， 热不就流血吗？ 我当时夏天拔的，医生就说，你如果想吃东西啊，你最好吃那个冰棍类的，你那热粥就晾凉了再喝。这么说的， 还有这个时候一般应该是一天不刷牙。 对， 你漱口，因为医院给你开药的时候啊，会给你漱口水的 啊。我没有， 也没有啊。那优待我，你看这咱还是不一样。 所以你拔那颗牙挺贵的吧？ 当时给我开过漱口水的，不刷牙就是隔一段时间，一天当中分几次用那个漱口水来漱口，来达到一个消炎杀菌这样的作用吧。这都是在保护。其实基本上做到这两点就应该差不多了，对不对？ 你不刷牙，你漱口，你不要吃热的东西，促进这个血往外流，是不是？ 还有就是千万别用那舌头去舔您那伤口、 哎、 哈。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往往就因为这儿少一块东西嘛，这舌头就不自然的想过去舔一下。 是、 嗯。克制住自己的这个。 是。 想舔的欲望。 所以基本上做到这些就差不多了。 嗯。 啊，所以像这个拔牙以后的注意事项，我相信医院也都会提醒给您。啊，实在不知道，就刚才我们这最起码这两方面的，需要做的，您记住也就可以了。 嗯 啊，不要把这事看得什么呀，太过紧张。嗯， 健康问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健康问答。 健康问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来回答。嗯， 手机尾号5543郝女士，她问啊、说糖尿病患者怎么来预防眼睛的并发症呢？ 嗯，我们知道糖尿病啊，它这个眼睛的并发症会比较麻烦，因为高血糖这个东西它会影响这个小的这个血管啊比较严重。 嗯， 像这个血压高吧，它影响那个大的血管比较严重。啊，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啊，什么眼睛的一些问题啊，可能都跟血糖高有关系，对吧？ 嗯， 那么像这个问题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说戒烟，当然您不一定抽烟了哈。 嗯， 那如果抽烟的话，就要戒烟啊，因为这个抽烟会加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让控糖变得难，对吧？ 嗯， 因为我们说你任何糖尿病的并发症，首先还是跟高血糖有关系，你还是要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血糖，一切不利于控制血糖的事儿你都别干，对不对？ 嗯 嗯。还有一个啊，就是说你注意眼睛的话，那你也要跟这个眼科的医生配合。一般呢，我们说看看血糖的问题去内分泌，对不对？ 对。 那么你也应该去眼科，跟眼科的大夫谈一下这个问题啊，结伴来控糖，降低眼睛出问题的风险，因为毕竟眼科大夫在这方面也还会更专业一些。还有一个，你到眼科去啊，你得定期去查。 嗯， 哎，你得定期去查一查，你看我这眼底啊什么的都怎么样？哎，那个一看呢，会比较明显。 嗯， 啊，还有就是啊，那就是这个对于血糖本身的监控了。哎，查血糖，坚持查血糖，知道自己控制的好与不好。 嗯， 包括糖化血红蛋白，隔仨月吧查一次。 嗯， 对吧？这都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控制情况。因为得了这个病其实就是控制这两个字，你如果控制的好，那长寿的也有，对不对？你没有并发症的他也有，对不对？就看你这个控制的好与不好。另外呢，注意你自己的血压胆固醇，因为这个代谢性疾病它是一系列的东西，不是单独的一个、你看着它盯着血糖就完了， 所以其他的指标也要控制， 也要注意、 嗯、 哪个高啊，尤其这种情况下低密度脂蛋白会高 哦， 那尤其这种情况下，低密度脂蛋白会高、 嗯、 啊，那么就需要改善饮食喽。一般像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改善饮食是前提，然后就是运动锻炼是必须要的，啊，就即便得了这样的病、 嗯， 你也要注意这个。这个一听好像跟眼睛没关系，不，你别说，整个身体的状况跟哪儿都有关系， 嗯， 对不对？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出门戴太阳镜， 啊、哦， 哎，对，避免眼睛受到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嗯， 哎。哎，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患者像白内障的风险会增加挺高的。 嗯。 那么就戴这个太阳镜。 嗯。 有利于保护自己的眼睛。所以这几点要做好。所以还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是针对于眼睛本身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整个。 身体的这些 指标 的调控啊。 对对对对对。啊，这是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回复。啊。好，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回答了昨天的问题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 是。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这些问题呢，将在明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 嗯，接下去呢是爱家故事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爱家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好，明天是周四了哈。 对对对、 嗯。还有我们的健康新知道、养心故事、天天养生、健康问答。 嗯，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春天过了是夏天， 夏天过了是秋天， 秋天过了是冬天， 冬天过了 又是春天。 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无论是秋天还是冬天， 我们祝愿您， 我们祝愿您 快快乐乐，快快乐乐， 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健康喜来乐。